高宗宣皇帝上之上。大建元年春正月辛卯朔，周主以齐世祖之丧罢朝会，遣司会李伦吊父，且会葬。甲午，安成王即皇帝位，改元大赦，复太皇太后为皇太后，皇太后为文皇后，丽妃柳氏为皇后，世子叔宝为太子，封皇子叔陵为始兴王，奉昭烈王嗣，以为上谒太庙。丁酉，以尚书仆射沈钦为左仆射，度支尚书王迈为右仆射。迈奋之孙也。辛丑，上巳南郊，人吟封皇子叔婴为豫章王，叔坚为长沙王。戊午，上享太庙。其伯陵文简王继，世祖之母弟也，为定州刺史。豫人曰：“次序当至我矣。”其主闻之，因使人就州杀之，葬赠如礼。二月乙亥，上耕吉田。甲申，其葬武成帝于永平陵，庙号世祖。乙丑，其徙东平王衍为琅琊王。其遣侍中赤列长叉聘于州。其以司空徐显秀为太尉，兵省尚书令娄定远为司空。初，侍中尚书右仆射何世开为世祖所亲侠，出入卧内无复七度，遂得幸于胡后。即世祖卒，其主以世开受故托，身委任之，威权亦盛，与娄定远及录尚书事赵彦深、侍中尚书左仆射袁文尧、开府仪同三司唐雍、领军祁连猛、高阿那公、度支尚书胡长灿俱用事，时号八贵。太尉赵俊王睿、大司马平邑王润、安德王延宗与娄定远、袁文尧皆言于其主，请出世开为外任。会胡太后商朝贵于前殿，睿面陈世开罪诗云：“世开先帝弄臣，成胡涉属，受纳货禄，贿乱功业，臣等亦无渡口，冒死臣之。”太后曰：“先帝在时，王等何不言？今日与妻孤寡也，且饮酒，勿多言。”睿等辞色欲立。仪同三司安土根曰：“臣本商胡，得在诸贵行末，既受厚恩，岂敢惜死？不出世开，朝也不定。”太后曰：“翌日论之，王等且散。”睿等或投棺于地，或拂衣而起。明日，睿等复议云龙门，令文尧入奏之。三反，太后不听。左丞相段韶使胡长灿传太后言曰：“子宫在病，事态匆匆，与王等更思之。”睿等遂皆拜谢。 长粲复命。太后曰：“成妹母子家者，兄之利也。”后赐瑞等，罢之。太后及其主召问事开，对曰：“先帝于群臣之中，待臣最后。陛下良安时耳，大臣皆有觊觎。今若出臣，正是减陛下羽翼。”一位瑞云：“文尧与臣俱受先帝任用，岂可一去一留？并可用为舟，且出纳如旧。待过山陵，然后遣之。”瑞等为臣真出，心必喜之。帝及太后然之，告瑞等如其言。乃以世开为兖州刺史，文尧为西兖州刺史。葬毕，瑞等促世开就路。太后欲留世开过百日，瑞不许。数日之内，太后朔以为言。有中人指太后密旨者，谓瑞曰：“太后亦既如此，殿下何以苦为？”瑞曰：“吾受委不轻，今四主又冲，岂可使邪臣在侧？不守之以死，何面待天？”遂更见太后，苦言之。太后令酌酒赐瑞，瑞正色曰：“今论国家大事，非谓之酒。”言气俱出。世开在美女珠帘，一楼定远，谢曰：“诸贵欲杀世开，蒙王力特全其命，用为方伯。今当奉别，仅上二女子一珠帘。”定远喜，谓世开曰：“欲还入否？”世开曰：“在内久不自安，今得出，十岁本志，不愿更入。但启王保护，常为大周刺史足矣。”定远信之。送至门，世开曰：“今当远出，愿得一辞进二宫。”定远许之。世开由是得见太后及帝，尽说曰：“先帝一旦登峡，臣愧不能自死，观朝贵义士，欲以陛下为前名。臣出之后必有大变，臣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？”因痛哭。帝太后皆泣，问既安出。世开曰：“臣已得入，复何所虑？正需数行诏书耳。”于是诏出定远为青州刺史，则赵郡王瑞以不臣之罪。但日，瑞将复入见，妻子咸止之。瑞曰：“社稷事重，吾宁死是先皇，不忍见朝廷颠沛。”至殿门，又有人谓曰：“殿下误入，恐有变。”瑞曰：“吾尚不负天，死亦无恨。”入献太后，太后复以为言。瑞直之迷故。初，至永相御兵，直送华林园却离佛院，令刘桃之拉杀之。 瑞九典朝政，清政自守，朝野渊熙之。复以世开为侍中、尚书左仆射。定远归世开所谓，加以余真录之。三月，其主如晋阳。夏四月甲子，以滨州尚书省为大基圣寺，晋祠为大崇皇寺。乙丑，其主还业。其主年少，多避宠。五位将军高阿那公素以产宁为世祖及何世开所后，世祖多令在东宫侍其主，由是有宠，累迁兵省尚书令，封淮阴王。世祖减都督二十人，使侍卫东宫。昌黎韩长鸾预言，其主独亲爱长鸾。长鸾名凤，以自行累迁侍中领军，总之内省机密。公毕录令宣者，其夫汉阳洛超作谋叛诛。令宣配叶廷，子提婆，亦莫为奴。其主之在襁褓，令宣保养之。令宣巧狭，善娶妹，有宠于胡太后。功业之中，独善微服，封为郡君。何世开、高阿那公皆为之养子。其主以令宣为女侍中，令宣引提婆入侍其主，朝夕细暇，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、五位大将军。宫人慕设立者，胡律后之从毕业，有宠于其主，令宣欲复之，乃为之养母，见为弘德夫人。因令提婆冒姓穆氏，然何世开用事醉酒，诸姓臣皆依附之，以固其宠。其主思祖挺，就琉球中除海州刺史。挺乃为陆敖弟仪同三司悉达书曰：赵彦深心腹深沉，欲行依祸事，仪同子弟岂得平安？何不早用智士也？何世开亦以挺有胆略，欲引为谋主，乃弃旧怨，虚心待之。与陆敖言于帝曰：襄、宣、昭三帝之子，皆不得立，今至尊独在帝位者，祖孝争之利也。人有功，不可不报。孝争心性虽薄，其略出人，缓急可使，且其人已忙，必无反心，请呼取，问以筹策。其主从之，召入为秘书监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世开赠尚书令陇东王胡长仁骄字，初为齐州刺史。长仁怨愤，谋遣刺客杀世开，世绝。世开与挺谋之，挺引汉文帝主伯昭故事，遂遣使救周，赐死。五月庚戌，周主如礼全公。丁巳，以吏部尚书徐陵为左仆射。九七月辛卯，皇太子纳妃沈氏，吏部尚书君礼之女也。 辛亥，周主还长安。八月庚辰，到沙州孔城防主，以其地入齐。九月辛卯，周遣齐公献与柱国李牧将兵趋宜阳，驻崇德等五城。欧阳和在广州十余年，威惠著于百越，自画角之畔，地心移之，征为左卫将军。和恐惧，其下多劝之反，遂举兵攻衡州刺史钱道吉。帝遣中书侍郎徐简持节谕旨，和初见简，胜帐位，言此不公。简曰：“吕家之事，诚当已远。将军独不见周迪、陈宝应乎？转祸为福，未为晚也。”和默然不应。至简于孤园寺，累寻不得还。何尝初见简？简谓之曰：“将军业已举事，简须还报天子。简之性命虽在将军，将军成败不在于简，幸不见留。”何乃遣简还。简灵之子也。冬十月辛未，召车骑将军张昭达讨和。壬午，上享太庙。十一月辛亥，周曾文公长孙简卒。辛丑，其以胡律光为太傅，平邑王润为太保，琅琊王衍为大司马。十二月庚午，以兰陵王长公为尚书令。庚辰，以中书监魏收为左仆射。周齐公献等为齐宜阳，绝其粮道。自画角之乱，与周人绝。至是，周遣御政大夫杜杲来聘，请复修旧好，上许之，遣使如周。二年春正月已有朔，其改元武平。其东安王楼瑞卒。丙午，上享太庙。戊申，其使兼散骑常侍裴彦之来聘。其太傅胡律光将部骑三万就宜阳，屡破周军，驻统官封化二城而还。周军追之，光纵击又破之，获其开府仪同三司宇文英、梁景兴。二月己巳，其以胡律光为右丞相、兵州刺史，又以任城王阶为太师，贺拔仁录尚书事。欧阳和召阳春太守冯璞至南海，又与同返。璞遣使告其母显夫人，夫人曰：“我为忠贞，经今两世，不能惜汝复国。”遂发兵拒境，率诸酋长迎张昭达。昭达被盗兼行，致使兴。何闻昭达掩至，匡扰不知所为。出遁匡口，多具沙石，常以竹笼置于水栅之外，用扼周舰。昭达居上流，装舰造拍，令军人衔刀潜行水中，以着龙灭皆解，引纵大舰随流突之， 合众大败，生秦河，送之。鬼位斩于建康市。何之反也，世人刘裕在岭南者皆黄害。前著作左郎萧隐读田然曰：管右安，袁耀卿亦旦安坐耳。君子执己以行义，何忧惧乎？和平上征为金部侍郎，隐允之弟也。冯仆以其母公，讽信都侯，遣石龙太守。遣使持节策命显示为石龙太夫人，赐绣显游落驷马鞍车一乘，及鼓吹一部，并挥床旌节，其鲁部一如刺史之仪。三月丙申，皇太后张氏卒。戊戌，其安定武王贺拔人卒，丁未，大赦。夏四月甲寅，周以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。周主如李全公。辛酉，其以开府仪同三司徐之才为尚书左仆射。戊寅，葬武宣皇后于万安陵。闰月戊申，上谒太庙。五月壬午，其遣使来调。六月乙酉，其以广宁王孝恒为司空。甲辰，其穆夫人生子恒，其主时未有男，谓之大赦。陆令轩欲以恒为太子，恐胡律后恨怒，乃白其主，使胡律后母养之。己丑，其以开府仪同三司唐雍为尚书右仆射。秋七月，其立肃宗子晏基为城阳王，晏中为梁郡王。甲寅，以尚书令兰陵王长公为录尚书事，中领军何世开为尚书令，赐爵淮阳王。世开威权日盛，朝事不知廉耻者，或为之甲子，与富商大贾同在伯仲之列。常有一人士参世开疾，执衣云：王伤寒极重，应服黄龙汤。世开有难色。人士曰：此物甚易服，王不须疑，请魏王先尝之，一举而尽。世开感其意，谓之抢服，遂得愈。乙卯，周主还长安。癸酉，其以化身王宁为太傅。司空张昭达公梁，梁主与周总管陆腾拒之。周人于峡口南岸筑安蜀城，横引大锁于江上，边尾为桥，以渡军粮。昭达命军士为长戟，施于楼船上，仰割其锁，锁断粮绝，引纵兵攻安蜀城，下之。梁主告急于周襄州总管魏公直，直遣大将军李谦哲将兵救之。谦哲以其所部守江陵外城，自率骑兵出南门，使不出北门，首尾腰击陈兵，陈兵多死。夜， 陈兵窃于城西，以梯登城，登者以数百人，谦者与陆腾力战拒之，乃退。昭达又掘龙川宁朔堤，引水灌江陵。腾出战于西堤，昭达兵不利，乃引还。八月辛卯，其主如晋阳。九月乙巳，其立皇子恒为太子。冬十月辛巳朔，日有食之。其以广宁王孝恒为司徒，上洛王司宗为司空，复以梁永嘉王庄为开府仪同三司，梁王许以兴复，竟不果。及齐王庄奋意卒于邺，已有上享太庙。己丑，其父威宗室曰文宣皇帝，庙号显祖。丁酉，肘正桓公达西五族。十二月丁亥，其主桓业。周大将军郑克将兵平越西，至西宁州。周齐征宜阳，久而不绝。勋州刺史韦孝宽谓其下曰：宜阳一城之地，不足损益，两国争之，劳师弥年。比起无智谋之事，若弃辽东，来图焚北，我必失地。今宜速于华谷及长丘筑城，以度其意，托其先我，图之实难。乃画地形，具陈其状。晋公户谓使者曰：为公子孙虽多，数不满百，焚北筑城，遣水守之。是遂不行。其胡律光果出晋州道，于焚北筑华谷龙门二城。光至焚东，与孝宽相见。光曰：宜阳一城久劳征战，今已舍彼，欲与焚北取长，幸勿怪也。孝宽曰：宜阳彼之要冲，焚北我之所弃，我弃彼取，其长安在？君辅翼幼主，未忘隆重，不抚寻百姓而集伍穷兵，苟贪寻常之地，图探疲弊之民，窃为君不取也。光进为定阳，筑南坟城以逼之。周人视宜阳之围，以救焚北。晋公户问计于其公县，县曰：兄宜暂出同州以为生事，县请以精兵居前，随机攻取。户从之。三年春正月乙丑，以尚书右仆射徐陵为左仆射。丁巳，其以兼散骑常侍刘怀俊来聘。辛酉，上巳南郊，辛未，巳北郊。其胡律光筑十三城于西境，马上以鞭纸画而成，拓地五百里，而未尝伐攻。又与周韦孝宽战于汾北，破之。其攻县都诸将东聚其师。二月辛巳，上巳明堂，丁酉，庚吉田。壬寅，其以兰陵王长公为太尉。 赵彦深为司空，何世开录尚书事，徐之才为尚书令，唐雍为左仆射，吏部尚书冯子从为右仆射，仍涉选。子从素产妇世开，致仕自以太后亲属，且典选，颇善引用人，不负其柄，由是与世开有隙。三月丁丑，大赦。周齐公献自龙门渡河，胡律光退保华谷，献公拔其新筑五城，其太宰段韶、兰陵王长公将兵御周师，攻博古城，拔之而还。夏四月戊寅朔，日有食之。壬午，其以琅琊王衍为太保。壬辰，其遣使来聘。周陈公淳取其宜阳等九城，其胡律光将部骑五万赴之。五月癸亥，周使纳言正许来聘。周进宫户，使中外府参军郭荣城于遥襄城南、定阳城西，其段韶引兵袭周师，破之。六月，韶为定阳城，周汾州刺史杨夫固守不下，韶即攻之，屠其外城。时韶卧病，谓兰陵王长公曰：“此城三面重建，皆无走路，唯虑东南一道耳，贼必从此出，以减精兵专守之，此必成擒。”长公乃令壮士千余人伏于东南涧口，城中粮尽，齐公献总兵救之，但招不敢进。夫率献兵突围夜走，伏兵击擒之，尽伏其众。以四，其取周汾州及遥襄城，为郭荣所筑城独存，夫因之族子也。夫子素少多才艺，有大志，不拘小节，以其父守节献旗，未蒙赠事，上表申礼，周主不许，至于再三，帝大怒，命左右斩之。素大言曰：“臣是无道天子，死其愤也。”帝壮其言，赠夫大将军，谥曰中壮，以素为仪同三司，见献礼遇。帝命素为诏书，下笔立成，词意兼美。帝曰：“免之，勿忧不富贵。”素曰：“但恐富贵来逼臣，臣无心图富贵也。”其胡律光与周师战于宜阳城下，取周建安等四戍，俘虏千余人而还。军未至夜，其主敕使散兵。光以军事多有功者，未得未劳，乃密通表，请遣使宣旨，君仍且进。齐朝发使迟留，君还将至子末，光乃驻营待使。帝闻光君已逼，心甚恶之，即令舍人召光入见，然后宣烙散兵。 其琅琊王衍以何世开、穆提婆等专横奢纵，亦甚不平。二人相谓曰：“琅琊王眼光异异，数不赦人。向者赞对，不觉汗出。吾辈见天子奏事，尚不然。”由是记之，乃出演居北宫，五日一朝，不得无时献太后。演之除太保也，余官悉解。由待中城及京畿。世开等以北城有武库，欲以掩于外，然后夺其兵权。致书侍御史王子仪，与严所亲、开府仪同三司高射洛、中常侍刘辟强说演曰：“殿下背书，正由世开建构，何可出北宫入民间也？”演谓侍中冯子从曰：“世开重罪，而欲杀之，何如？”子从心欲废帝而立演，因劝成之。演令子仪表弹世开罪，请进推。子从杂他文书奏之，帝主不审省而可知。演狂领军护敌伏廉曰：“奉敕，令领军收世开。”伏廉已告子从，且请复奏。子从曰：“琅琊受敕，何必更奏？”伏廉信之，发京畿军士伏于神虎门外，并借门者不听世开入。秋七月庚午旦，世开衣裳早餐，伏廉前执世开手曰：“今有一大好事。”王子仪授以一函云：“有敕，令王向台。”因遣军士护送。延遣都督冯永洛就台斩之。延本意围杀世开，其党因逼演曰：“事既然，不可终止。”演遂率京畿军士三千余人屯千秋门。帝使刘陶之将禁兵八十人召演，陶之摇败，演命反复，将斩之，禁兵散走。帝又使冯子从召演，演辞曰：“世开西来，时何万死？谋废至尊，剃姑姑发为泥，臣为事矫诏诛之。尊兄若欲杀臣，不敢逃罪；若赦臣，愿遣子子来迎，臣即入献。”子子为陆令轩也。演欲又出杀之，令轩执刀在地后，闻之战栗。帝又使韩长鸾召演，演将入，刘辟强牵衣谏曰：“若不斩穆提婆母子，殿下无由得入。”广宁王孝恒、安德王延宗自西来曰：“何不入？”辟强曰：“兵少。”严宗故重而言曰：“孝昭帝杀杨尊彦止八十人，今有数千，何谓少？”帝泣起太后曰：“有缘复见姑姑，无缘永别。”乃急召胡律光，演亦召之。光闻演杀世开，府长大笑曰：“龙子所为， 故自不似凡人。入，献帝于永相。帝率宿卫者不计四百，受甲将出战。光曰：“小儿被弄兵，与交手极乱。”比燕云：“奴见大家心死。”至尊已自至千秋门，琅琊必不敢动。帝从之。光不倒，使人走出，曰：“大家来。”眼徒骇散。帝驻马桥上遥呼之，眼游历不尽。光就谓曰：“天子弟杀一夫，何所苦？”执其手，强饮以前，请于帝曰：“琅琊王年少，常肥脑满，轻为举措，稍长自不复然，愿宽其罪。”帝拔眼所带刀环，乱铸辫头，良久，乃释之。守库敌福连、高射洛、王子仪、刘辟强、都督翟显贵于后园知解，铺之都街。帝欲尽杀严府文武直隶。光曰：“此皆勋贵子弟，诛之恐人心不安。”赵彦深意曰：“春秋则帅。”于是罪之各有疵。太后则问衍，衍曰：“冯子从教儿。”太后怒，遣使就内省，以弓弦绞杀子从，使内参以库车载尸归其家。自是太后常置衍于宫中，每时必自尝之。八月己亥，其主如晋阳。九月辛亥，其以仁成王阶为太宰，平邑王润为太师。己未，其平原中武王段韶卒。韶有谋略，得将士死力，出总军旅，入参帷幄，功高望重，而雅性温慎，得宰相体，使后母孝，闺门拥肃，其勋贵之家无能及者。其祖挺遂录令宣，出赵彦深为兖州刺史，其主以挺为侍中。录令宣遂帝曰：“人称琅琊王聪明雄勇，当今无敌，观其相表，待非人臣，自专杀以来常怀恐惧，以早为之计。幸臣何鸿真等亦请杀之。”帝未决，以十余密迎挺，问之。挺称：“周公诸管书，既有朕庆府。”帝乃携衍之晋阳，使右卫大将军赵元侃右衍执之。元侃曰：“臣昔是先帝，见先帝爱亡，今宁就死，不忍行此。”帝出元侃为豫州刺史。庚午，帝启太后曰：“明旦欲与人威早出猎。”夜四鼓，帝召衍，衍疑之。录令宣曰：“凶乎，而何谓不去？”衍出，至永相，刘陶之反接其手。衍呼曰：“岂见姑姑尊兄。”陶之以袖塞其口， 反袍蒙头复出，至大明宫，鼻血满面，拉杀之。时年十四，裹之以席，埋于室内。帝时起太后，太后令哭，十余声即拥入殿。一父四男皆忧死。冬十月，罢京畿府，入领军。壬午，周济公通卒。甲申，上享太庙。乙未，周遣右武伯古惠坤等聘于齐。齐胡太后出入不捷，与沙门统谭宪通。朱僧智有戏呼谭宪为太上皇者，其主闻太后不谨而谓之信。后朝太后见二尼，欲而召之，乃男子也。于是谭宪氏一发，皆服诛。己亥，帝自晋阳奉太后还业，至子末遇大风，舍人魏僧伽袭风角，奏言及时当有暴逆事。帝诈云夜中有变，弯弓缠梢，驰入南城，遣患者邓长勇有太后于北宫，仍斥内外诸亲皆不得与胡太后相见。太后或魏帝设时，帝亦不敢尝。庚戌，其遣侍中赫连子越聘于周。十一月丁巳，周主如散官。丙寅，其以徐州行台广宁王孝恒录尚书事。庚午，又以为司徒。癸酉，以胡律光为左丞相。十二月己丑，周主还长安。壬辰，少林公张昭达卒。是岁，梁化角将如周，过襄阳，水魏公直曰：“梁主既失江南诸郡，民少国贫，朝廷兴亡既绝，礼仪资善，望借数州以资梁国。”直然之。遣使言状，周主诏以积平若三州与之。